今天晚上的正道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五章33到39节，这是从我们刚才所听的整段耶稣受难的经文的一小段。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门。今天晚上是好黑暗的，这是故意的。今天晚上是好黑暗，首先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要思想我们自己的黑暗，我们心里的黑暗，我们自己黑暗的罪。我们越熟悉圣经，我们越熟悉我们自己，我们就越知道我们的心里就是好黑暗。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的那些很坏的思想，比如说我们很讨厌某某人，我们越想他就越气，他实在太不合理，太不公平，太愚拙，太假冒伪善，太……我们也许甚至希望他跌倒或受苦。我们也告诉其他的人，那个人是多么的离谱，我们希望他们会同意我们的看法，我们就一起来骂那个人。我们这样做就表示我们的心里好黑暗。对，我们的心里好黑暗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是多么的自私，我们也多么的懒惰。我们非常容易可以帮助别人，他们的需要就在我们面前，也许是你的家人、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妈妈，她实在是忙不过来的，你可以帮她，很容易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帮她收桌子或洗碗或整理家里，但是你不做，你继续管你自己的事，你的事有可能也不怎么重要，你也许在玩电脑或者在看电视，你就是懒惰，就是不想要帮忙，你的心就是好黑暗。这是第一个原因，今天晚上这里很黑暗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2000年前在第一个受难日的时候，那天从中午12点钟一直到下午3点钟，这时候应该是白天最亮的时候，但是在这3个小时遍地都黑暗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耶稣那时候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就是担当你我还有世界上所有人黑暗的罪。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就提到这个，以赛亚先知说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是好多好多的黑暗，那么多黑暗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。那天下午一定好黑暗，好可怕。那时候的黑暗大概也表示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惩罚，因为我们这所有在耶稣身上的罪。上帝是一位圣洁的上帝，他是一位恨恶罪恶的上帝，因此他的审判、他的愤怒都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上。所以这黑暗也是上帝愤怒的黑暗，又是好可怕。但是这黑暗有一个停止，这黑暗不是个永远的黑暗。2000年前的黑暗到了下午3点钟就结束了。为什么是那时候结束的呢？我们的经文说，在3点钟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罗伊，以罗伊，拉玛撒巴各大尼，翻出来就是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在这时候耶稣就是在受天父上帝的审判，他的愤怒，耶稣与他的父完全隔绝了，这就是地狱的痛苦。我们的经文继续说，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，看啊，他叫以利亚呢。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，说，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。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在3点钟，黑暗停止了， 又有光明了。这是因为耶稣在三点钟断了气，他死了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赏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上帝了。黑暗三点钟停止了，是因为耶稣那时候就成了我们的救赎。这位大祭司所献给上帝的祭品，现在已经献得成功。耶稣献上他自己，他就是那位被杀的羔羊，他是除去我们世人罪孽的羔羊。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我们的罪都在耶稣的身上，因此他必须死。现在他已经死了，已经结束了，已经没有黑暗了，已经成了。因此我们的经文就继续说，耶稣断了气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非常适合那个建筑，上帝的殿这时候就是应该被破坏，因为上帝的殿，耶稣的身体刚被破坏了。并且这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，表示我们罪人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直接到至圣所，就是到了圣洁的上帝那里，因为圣洁的上帝已经把他所有的愤怒都降在耶稣的身上，现在已经没有愤怒，已经没有黑暗，已经成了。2000年前下午三点钟的时候，已经没有黑暗了。今天晚上，在圣洁上帝的眼里，你的心也已经没有黑暗了，你的心已经光明了。借着你的洗礼，借着信心，你与耶稣连接在一起了。在耶稣本身没有黑暗，他本身是没有罪的。借着你与耶稣的连接，你就得到耶稣的光明，你的罪蒙赦免，你已经没有黑暗了。你坏思想的罪，你讲别人坏话的罪，你不帮助人的罪，你懒惰的罪，这一切黑暗的罪都被耶稣的光明驱散了。耶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正要断气的时候说成了，他今天晚上再一次地对你说成了。你今天晚上亲自得到耶稣2000年前所赚得的救赎，耶稣的救赎今天晚上在你自己的身上是成了，对，已经成了。我们经文最后一节说，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，就说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。是的，这位被挂在十字架上已经被杀的羔羊，除去我们人罪孽的羔羊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因为是上帝的儿子说成了，所以你可以100%确定知道真的是成了，你不用怀疑，已经成了，你自己的救赎已经成了，你的罪得赦了，你的心不再是黑暗的，你的心已经有耶稣的光明，成了。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，阿门。